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80集，衰神附体。众人来到了韶华宫，这韶华宫原本也是金碧辉煌，只可惜废弃太久，如今接近于半座废墟，而且离皇宫正殿十分远，平时这里也没什么人走动。南宫找来了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宫女问了问，宫女们都说韶华宫里头好多烂泥浆子的路，石板都因为泡水损坏了，平日没人会进去。 那个闹鬼吗？ 展昭留了个心眼，多问了一句，宫女们捂嘴直乐。 当然没啦，韶华宫以前是该来赏花听戏的地方，没什么冤魂的。 展昭放心了，白玉堂刚才听到满地烂泥浆子就已经不想进去了，不过赵真兴致挺高，抱着闺女就冲进去了，南宫自然跟进去，赵普也跟着小四子进去了。而展昭最近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到哪儿都顺手一拉白玉堂的袖子或者手腕子，于是五爷也只好跟着进去了。穿过积满了灰尘的宫殿，什么都没发现。根据地图的指示，那个圈是在韶华宫宫殿正西方的一所宅院里。众人穿过长廊和一扇圆形石门，来到了那个偏院，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圈。什么圈？一口枯井。展昭等人瞧着那口井点头，可不就是个圈吗？南宫过去从井口往下望了一眼，就见的确是一口枯井，下边挺多树叶。赵真将香香放下，那样子似乎要爬进去，南宫赶紧拦住他，然后睁大了眼睛瞧他。 福皇皇，井里有宝贝吗？ 根据朕的推测，八九不离十。 赵真摸着下巴，颇为高深。众人挑眉瞧着他，赵真微微一笑。 朕跟你们说一个小时候听过的传说。 众人都瞧着赵真，赵真背着手在井边晃悠。 朕的父皇当年娶过一位姓叶的妃子，十分的宠爱。 姓叶？我皇兄有位叶妃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 那时候父皇还是太子，叶妃是他的太子妃，可这位叶妃其实是一个妃贼。 嚯！ 她嫁进来的身份也的确是名门之后，可实际是冒名顶替的。当年宫中发生过一起失窃案件，据说丢失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。 我也的确听过一起宫廷失窃案，一直悬而未破，被偷了很多宝贝。 皇城出入守卫森严，带着那么多宝贝很难自由出入，所以一直怀疑是宫内的人作案，失窃财物也被藏在了宫中。 没错，叶妃是难产死的，她与父皇感情深厚，直到她死前她自己向父皇坦白了自己的身份。本来她是计划等敛足了钱财就逃之夭夭，但是最后不舍得父皇，因此一直留在宫里直到离世。他在父皇身为太子处境十分为难的时期一直陪着父皇，而父皇得到皇位之时他却离开了人世，因此父皇根本不介意他的身份，一生都在思念他。 赵真一指那口井，语气笃定。 不用问了，当年叶妃窃走财物之后一定是藏在这口井里，然后他又对我父皇情深意重，不想走了，所以留下这张图纸等皇族后人来找这些财宝。 啊，皇皇好聪明。 找人搬张梯子来，朕要亲自下去找。 南宫无语看展昭， 展昭倒是也有些兴趣，问白玉堂：“ 去不去看看？” 白玉堂无所谓，去看看也没什么损失。展昭一跃下了枯井，白玉堂也跟了下去。两人到了下边，发现井下还挺宽敞，就对上边众人招着手。赵真抱着香香，南宫带着赵真跳了下去，赵虎摇头抱着小四子也跳了下去。众人到了井下，看了看四周围，井下大概有一间小屋那么大，两人多高的空间，四周围长了不少藤蔓，树叶堆积了一层。南宫摸索了一下四周的墙壁，拽开了几颗藤蔓，就见井底的一侧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，大概半人高，里头似乎有东西。 肯定藏在里边了。 南宫无奈，下边的藤蔓挺多，南宫就伸手进去摸了摸，随后就见南宫不动了。 怎么了？ 摸到了。 拿出来。 南宫看了看赵真，叹了口气，手抽了出来，众人一看，就见南宫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圆滚滚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一颗骷髅头。众人盯着那颗骷髅头沉默半晌，小四子一拍手， 啊，出现了。 说着，众人刷啦一声集体转脸看展昭。 随身附体， 这也怪我。 展昭张大了嘴，指着自己。赵真叹了口气，拍着展昭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“ 哎，展护卫，太后常去的南安寺还是很灵的，有空你去拜拜。” 展昭无语望天。赵真抱着闺女，就跟南宫出了枯井。赵普抱着小四子，瞧着展昭和白玉堂。 今早书呆还在说呢，展昭好久没见到尸体了，你说你就不能争点气啊？ 小四子表示同情的点头，展昭磨牙看白玉堂：“ 这尸体应该算在赵真头上。 开封府城里发现的所有尸体都是算你头上的号码。” 展昭来气，赵真捣了个乱就跑了，展昭却还得查案。他扯掉藤蔓看里头的情况，公孙也被从太学叫来了，拿着小药箱扒着井口看赵普。 我今早说什么来着？ 赵普和小四子鄙视地看展昭，展昭蹲在洞口拖着下巴瞧着里头的尸体叹气，白玉堂抱着胳膊站在一旁，边看那个鱼尾玉枕边摇头：“ 这猫就是点背啊。” 那个半人高的洞里有一副骸骨，是曲着放在里头的，感觉尸体当时是坐在那个洞里。骸骨身上还有破破烂烂的衣服，看着是布衫，烂的都七七八八了，不过依稀还是能分辨出是一件纹身的长袍。公孙直接从井边跳了下来，赵普将他接住放到了地上。他走过来蹲在展昭身边打量那具骸骨，展昭顺手将那颗骷髅头递了过来。公孙接过骷髅头看了一会儿，又看了看尸骨的情况：“ 男的，大概20多岁。 死了多久？ 这个不好说了，这地方被水淹过，而且很潮湿，蛇虫虫蚁也多，短则2-3年吧，长则6-7年。 没上10年？ 没那么久。 能看出死因吗？” 公孙摸索了一下尸骨，捡出了一根肋骨来，就见上边有一个明显的缺口，就指着 这里被人戳了一刀或者是一剑，伤口很深，应该是失血而亡。 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在皇宫偏远的枯井里啊？还有鱼尾枕里的这张图是记录尸体的所在。 我看穿着只是普通百姓，能进宫还死在宫里，的确有些蹊跷。 公孙将尸骨摸了个遍，没找到任何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。将赵真送回御书房之后，南宫又折返了回来，看了一下残存的衣物， 摇头表示宫里应该没人会穿这种质地的衣服，估计是宫外的人。没多久，井边站满了围观的人，包大人、庞太师和八王爷正好进宫，听说发现尸体了，就都来围观。庞太师抱着胳膊在井边摇头， 哎呀，真的如传说中一样带罪。 哎，怪我呀。 有空带你孩子去拜拜。 展昭扬起脸，就见井边一圈人同情地看着自己，展护卫揉揉心口，略心塞。傍晚的时候，尸骨被带回了开封府的仵作房。公孙验尸之后表示，男，20出头，外伤穿透胸腔而死，死了大概4-5年的样子，其他就没线索了。看着一具无名男尸的骸骨，还有一个雕刻精巧的鱼尾玉枕，众人都犯难，这从何下手呢？当晚，公孙按照骷髅的样子画出了一张画像，展昭拿着那张画像看了看，长相十分普通的一个书生样子。 这种不是满大街都是吗？没什么辨识度啊。 脸部皮肤、痣或者胖瘦等都没有办法推测，只能猜测。我最多也就能确定到这个感觉，他的眼眶和下巴还有鼻梁都算是有一定特色的。如果是熟悉的人，没准能认出来。 可如果他不是开封的人呢？ 那就真是大海捞针了。不如从玉枕上下手查查。 次日啊，开封城里城外都贴上了画影图形，寻求线索。可图像贴出去，转眼就过了3天，没有一个人来认尸的。而至于那个鱼尾枕，展昭跑遍了各大玉器行，也没找到见过的人。众人都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，这案子没准得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我说书呆，你拉我去干嘛？ 爹爹说要看戏。 看戏？看什么戏啊？ 爹爹说叫什么龙？ 龙图案卷集。 哦，对对对。 小四子，来，帮忙求个订阅，这关乎你这个月的伙食费啊。 哼，小猫叫我卖萌要订阅，爹爹你怎么也这样？ 赵普。 啊？ 你来。 你个书呆。 什么？你说不说？ 啊，说说说。各位看官，方便的话记得订阅分享，不然我带兵去掀了你们的窝。